介紹 好翻嚟啦，好啦，我第四集嘅第四節啦，咁繼續有榮少啊。 我是先人， 我是一笔， 系啦，咁啊，补充翻上一节先，唔记得有两样嘢搞错咗，系啊，有啲原来嗰三个纵火啦，一个插埋就两个纵火咧，有啲喺澳门俾人拉咗嘅，咁就澳门同香港咧就有移交过呢个犯人嘅我哋 引渡啦， 引渡啦，都唔系啊，其实移交噶啦，我哋听闻好似系冇呢个引渡条例， 冇引渡嘅， 系啊， 如果唔系啊，边个啊某地产商就已经。捉咗過去啦， 係啦，冇錯， 冇引渡條例。 係啊，咁跟住另外咧，佢就係判咗12年嘅，就唔係20年嘅，我搞錯咗啊。好嗱，第四節翻嚟咧，我就講一講咧，究竟乜嘢叫做？燃烧弹、汽油弹呢啲嘢啦 ，Apple 系咪有嘢要？ 系，我哋不如去咗第一条片先啦。 去一片先， 4-01， 系啦。 好型嘅佢顶得。呢个直头，呢个直头 台湾嚟嘅，呢个直头 exactly 咧系好似寻仇咁嘅，好似好型咁样掟完跟住就走嘅。咁我哋可以讲下嗰个构造啦。 呢个可以出得咩呢条片？ 哦，唔系一节仔嘅，即系一分钟到。 哇！呢个 冇啦， 冇啦，冇啦，差唔多翻嚟。 都好渣嘅啫。 好耐噶啦呢套片，其实所以佢唔会俾人，诶，点解又转？ 好，翻嚟先，翻嚟先， 唔该，系， 好，系，翻嚟。哇，头先佢感觉上好似好潇洒咁。 其实当然啦，电影咧，佢要点样都要渲染下佢嘅主角啊，或者乜嘢嘅。咁我俾呢条片大家睇咧，就系可以睇得清楚呢个叫我哋叫燃烧弹或者汽油弹嘅一啲嘅用法啦。咁你亦都可以感受到当年佢哋啲黑帮外嚟攞嚟用咧寻仇嘅时候咧，系嗰个情况咧系点样样。爆得都幾犀利嘅，係因為佢係一個玻璃樽咁樣嘅結構啦。咁汽油彈又叫燃燒彈啦，亦都有另外一個名嘅，就比較長嘅叫莫洛托夫雞尾酒，係啦。咁就係遊擊隊啦，或者一啲非正規嘅部隊咧，或者係街頭暴亂嘅群眾咧常用嘅武器，因為佢好容易揾到佢嘅原材料嘅，係啦。有一啲罪犯咧，亦都會攞佢嚟縱火啦，就好似我哋之前嘅個案件咁啦。係軍方咧有陣時咧，亦都可能會採用嘅，但係當然佢嗰個制式有啲唔同啦，咁又冇咁簡單啦，係咪？咁主要嗰個構造咧都係一個玻璃樽啦，玻璃樽咧裏邊有半滿嘅燃液體啦，通常是三分二的汽油或者是三分一的混合油或者是这个液体或者是酒精甲醇或者乙醇之类啦。 这个着火的东西 是啦。樽口呢就要以这个软木啦或者塑胶啦牛皮带啦这些不透气的东西堵塞住先。跟住呢再在这个瓶口上面呢有一块引火的布条。是啦。咁就沾染咗少少嘅燃液体之后呢就点着咗呢就抛出去嘅。咁苏联呢曾经有一啲系唔使点燃嘅燃烧弹，咁佢咧系点做咧？有两条嘅密封有硫酸嘅玻璃管喺里边咧，一掟出去之后咧，嗰个硫酸咧，嗰个玻璃管爆咗之后咧，就会有高热产生嘅，系就会点燃咗里边嘅燃烧液体啦。系啦，咁就喺世界各大大部分地区啦，如果制造或者持有呢个燃烧弹咧，其实都系犯法嘅。咁咧虽然所以咁简单佢嘅构造，但系各位都唔好爱嚟做啦，系啦，唔好摆喺屋企储存啦， 千祈唔好喺个车俾人见到。 系啦，冇错，因为如果你使用或者存有咧，都会有机会俾人控告伤人啦、纵火啦、误杀啦等等罪名嘅， 即系叫做 系啦 架撑啦， 冇错。 阿仙人对呢段嘢有冇嘢补充？ 边段嘢？ 啱啱啊 ，Apple 呢段， 我唔系个对条片有补充，嗰条友系非常之唔正確嘅。 系 抌莫洛托夫唔可以喺个背脊嗰度抌嘅，系要塞根嗰个， 冇错， 唔系就烧自己，打横 掟出啊， 唔系就未烧到人就先烧到自己七伤拳， 系啦 系啦， 呢啲啊真系要啊，即系我哋电影咧我就知嘅系咁样。 系佢因为可能个樽里边冇汽油嘛，即系嗰条布有啫嘛， 甚至乎其实电影掟佢嗰下。其实我怀疑个做法就喺个门口度放嗰啲燃液体，你个樽就 系 个吉樽嚟嘅。 系啦， 因为有两件事我哋要注意嘅。第一件事咧就系一定要揾一啲隔绝空气嘅嘢嚟塞住个樽。 系啦，点解咧？水溶质 有啲人唔识嘅话咧，就揾嗰条布。 系咁啊，死啦！ 咁啊，一点我就爆啦。 唔系一点，因为你嗰个其实个炸弹爆嘅原理系佢落地爆开，因为嗰条布有火而爆啊嘛，并唔系嗰条布引喺里边。 包，你掉唔切啊，大佬。 嗰個錯誤嘅 concept 係因為咧，我哋平時燒嗰啲炮仗啊，嗰啲黃、啲紅色嗰啲，咪有條有人燒住爆，咁可能佢就誤會咗，以為係哦差唔多樣啦，長條長條型有條嘢咁樣就燒 即係等於grenade 手榴彈都有八秒噶嘛，八秒、十秒、八秒。 其實有唔同嘅，有啲五秒、有啲四秒、有啲六秒、七秒。 佢都有時間，你抌嘅時間都俾幾秒你啊，但所以有經驗嘅軍人咧。譬如有八秒啊，佢等六秒先抌嘅， 系啊，等你等三秒四秒啦。 佢用咩你执翻就掟过嚟， 冇错冇错， 系啦， 系啦。好啦，其实莫洛托夫鸡尾酒呢个名咧，其实正式嘅学名咧叫做给莫洛托夫的鸡尾酒。 系 点解话给莫洛托夫咯？莫洛托夫就系当年咧苏联嘅外交官嚟嘅。 嗯， 咁佢就喺苏芬战争当中咧，苏联同芬兰战争当中咧，就其实咧就芬兰人就好憎佢嘅。 系 咁，但系点解会做呢个汽油弹出现咧？就是、其实芬兰人整出嚟嘅。 嗯， 佢哋就唔够武器嚟抵御苏联。咁呢个汽油弹咧，佢哋就爱嚟咧对专门对付一啲咧轻装甲嘅坦克车。 系 就掟落去地下度咧，就烧嗰个轻装甲嘅坦克，因为好多时苏联当年咧三几年嘅时候咧，好多嘅坦克车都有外挂油箱嘅，就掟落个油箱度，又或者掟落地下度，等佢烧着， 等佢爆爆佢个油箱。 系啦，系一种防御嘅军事用途嘅又 系 啦，所以呢一样嘢咧就当然啦，好多不法之徒又用嚟系纵火啦、寻仇啦。第二单案嗰度就好明显系做紧呢一样嘢啦，系啦。咁如果军方用嘅话咧，仲用埋呢个汽油凝固剂，即系话。嗰、那个汽油入面有啲凝固剂变咗好似啫喱状嘅。咁就一掟落去嘅话呢好似啫喱咁黐咗落去。你想掟嘅地方咁你唔係咁容易铲得甩去。或者襟少啲。咁样嘅。好啦头先我哋讲啦一啲沉受嘅一啲状况啦先。咁如果沉受嘅话呢其实好多时候我哋都唔喺香港唔多见係放火㗎。 係。 点解呢先人 即係好容易嗱，講真啦，道亦有道，出去行都講道義嘅。咁你放火好容易傷及到無辜嘛。同埋講真啦，以前嘅點講啊？就算大家唔同嘅公司啦、即係大家唔同嘅 堂口 啦。咁你譬如我上你嗰啲場度尋仇，你啲咁你一定係我唔妥你嗰啲睇場啦，或者你個咁我係唔會搞啲客人嘅。 係， 我只會係。即系分分钟咧，叫啲客人走先，佢就劈嗰啲体场啊，同埋嗰啲人嘅啫。如果你放火冇得走咁啊，大佬。 佢好通常入到去有一对口头禅就唔关事嘅人同我行出去咁样。 系啦， 其实第一单案咧，汇丰银行咧，嗰条友真系个唔关事嘅行出去， 是 但系最得意 嗰啲出唔到去啦。 但入边有啲唔关事嘅就出唔到去啊嘛。但系最紧要一样嘢就系咧，佢话唔关事，其实有两个中学生咧，佢讲完之后佢都唔走喎。就其实系一个目击证人咯。呢两个中学生，当然啦，佢哋就只不过一个分支啦，即系佢哋 可能 都走咗啦。 佢未必唔识走啊，系我 惊啊，十五岁有两个僆仔， 系 啦，好，继续讲埋落去先。咁如果寻仇嘅话，通常嘅做法系点样嘅？ 边个你讲以前啲？ 以前啊，唔系而家， 系唔系而家？以前都系打交啫，劈嘅啫，好少放火嘅。即系或者大家通常都系出嚟倾啦，倾咗先嘅，倾唔掂先打交嘅。 我记得你有同我讲过咧，有一个方式咧系分别呢、這个。你想劈嘅人同埋唔系劈嘅人， 系咪以前有啲人咧好过瘾嘅、即系譬如睇下你蠢唔蠢啦吓，咁、咧就我哋记得嗰阵时好中意上啲波楼啦，咁有啲人摆明整蛊你嘅、我当佢系A 单位啊，上去劈 B 单位啊，咁、佢又会一冲入去，喂，A 单位嘅自己兄弟冇事嘅走先，咁你就千祈唔好走。查实佢就系劈嗰啲人。 系啦， 唔系佢系 不厌诈， 佢系 A 帮派嘅。 佢系 A 帮派，其实佢系 想劈 B 嘅，佢就直头讲话 B 帮派系我哋啊，走先 佢就嗌 B 系啦， 一起身就怼啦咁样 咪就劈你咯。查实如果正式当年咧，如果你系我当你 A 帮派啊，佢唔会叫自己兄弟走先嘅，系会叫佢帮。拖嘅系嘛，蒲头嘅会叫你哋。如果你系 A 帮派，唔该兄弟蒲头就唔会叫你走先嘅、走先一定系劈佢，一定系 B 嘅嚟劈 A， 你就唔好走，走亲就劈硬你。所以我哋嗰阵时咧出去蒲咧，有个不成文嘅规矩咧，就系、无论咩企定，唔好喐，睇定啲。因为佢哋系会有目标去劈人嘅，佢唔会乱咁劈嘅。后期都麻烦嘅，后期咧因为太多呢啲争拗啊，佢系引战到咩咧？即系喂我想你死，我真系搞你啲场，成日去劈，成日去踩你啲场。 咁踩你场都唔够，我要你搞到啲客唔敢帮衬你，我连你啲客都劈埋。咁你冇道义，就开始系冇道义啦， 系啊，过分啦呢啲。 因为大家出嚟，喂，你知就黑社会度搵食嘅啫嘛。 系啊， 如果你搞到冇人冇客敢去嗰度帮衬嘅，点？ 你攞个场都冇用啦， 你攞个场冇用，搞死自己。 搞埋呢啲叫搞埋老细啊嘛。 系啊。 好，阿 Apple 系咪仲有段片？ 我哋不如睇睇条片先啦。 第二段片啦，睇埋先。 This is not original bar。哦，攞嚟做 mask 系啦，系啦，好就咁啊，救人嘅。我哋而家就讲少少一啲救灭火筒啊嗰啲装备啦，咁样啦。咁呢个就比较有。 喂，而家大陆就系睇咗呢条片喎、啊，可能大陆系真系有睇到呢条片喎、啊。 唔系，因为佢真系一个发明嚟嘅，佢有注册咗嘅，其实。 系， 因为佢嗰个质料咧，佢系有呢、這个隔呢、這个气体，即系有呢个真系隔呢个嘅作用嘅。 嗯， 系好容易呢个 随身有， 系啦系啦，好好易携带啦，系啦， 唔系好易携带，根本会 系根本会有喺度啦，系啦。系啦，咁我哋啱啱头先睇嗰个咧，其实就系一个发明嚟嘅，大家就唔好话用一啲太过色情嘅眼光嚟睇。 不如咁啦，嗱 ，Albert 咧就好好专家嘅， 咁 我同佢研究啦，我话喂，如果咧如果大火，黑掹掹，又走唔切，我哋应该要点做咧 ？Albert 就即刻有一啲方法咧，就话原来咧呢啲。爸爸咧，都可以幫到手咧，可以做一個叫做 口罩 咁嘅形式嘅， 唔係 大陸嗰啲友仔可能有睇呢條片喎，早期霧霾都好勁嗰啲，好多人都係咁整喎，就好威咁 周圍行。係啊，因為呢個真係一個正式嘅發明嚟嘅。佢咧就係話因為佢呢位科學家啦，咁佢呢個就發明呢樣嘢，因為佢自己本身都係一位女性啦，咁佢就覺得話喂一啲譬如一啲恐怖襲擊或者一啲。天災人禍，咁你如果隨身嗰件衫係可以變做一樣救人嘅嘢咧，其實係一樣好偉大嘅發明。咁佢就發明咗呢一個叫做緊急胸圍，其實叫緊急胸圍咧，就係可以變做兩個嘅呢個口罩嘅。咁佢就可以惠及隔離嗰位仁兄嘅，都可以嘅，係啦。 但好似我咁咧，我嘴唔係大咧。 咁佢有啲吸，咁佢啲吸縮嗱，其實佢嗰 個 佢其實有好多唔同嘅設計嘅，即係你見頭先都有幾款設計嘅，咁就有啲可以變大啦，又可以點樣吸唔同嘅嘢嘅，係啦。咁呢個咧就係話，我就想介紹一下，其實咧就係現場咧有冇啲咩器具咧可以救到大家啦。係 好啊，呢個 盡量走嘅時候咧，其實就盡量如果可以嘅話就貼地走啦，因為你知 道如果遇到係 啦， 遇到火警啦，火警環境 係啦，因為毒氣同埋熱力咧都係向上升啦，大家明啦。咁如果有得走下坡嘅，就梗系走下坡啦，就唔好似佢哋咁样，即系我哋上几单案咁咧，佢哋走上天台啦，就唔啱嘅。其实就咁，同埋咧，我哋会要介绍一啲灭火筒啦。咁现场如果你有灭火筒嘅话，可能你都要分一分，究竟佢攞唔攞得嚟用啦。因为有啲唔同嘅火势咧，就用唔同嘅灭火筒。譬如最呢、這个最 不如咁讲啦，如果俾人抌汽油弹啦，好简单。咁我哋系咪真系要揾啲水去救咧？ 汽油弹， 汽油弹唔得嘅，汽油弹唔得嘅， 系啦， 就唔得嘅。譬如我哋最常见到嘅就二氧化碳啦，咁佢咧就适合咧救呢个电火啦，或者易燃液体啦，电子仪器啦，或者有文件嘅火场， 即系喷出嚟好大阵白烟嗰啲。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二氧化碳咧都会令人窒息啦，而且火场亦都已经系少氧气噶啦。咁你如果再喷二氧化碳咧，就应该喺空旷嘅地方先用啦，同埋啲密闭嘅地方就唔好用呢样嘢啦。 死得仲快。 系啦，即系啲人可能走唔甩啦。 你冇喷冇事，一喷你自己晕咗先。 系自己冇氧气。 咁啊，头先讲到啦，水式嘅灭火筒啦，咁呢个好似比较少见。其实 水式唔兴噶啦， 而家冇乜噶啦， 其实好简单嘅嘢嚟嘅，一块嗰啲咩，嗰啲叫咩梳打粉啊，然后你一爆开咁整。 因为好多种火警其实都唔啱晒嘅，水式系 系 啦。咁通常我哋会见到系干粉式啦。 灭火通常水嘅话咧，系已经整好咗一个消防系统， 系啦，喷落嚟咁就会 就唔系 就唔會係用一個 係啦，就唔係一個罐， 唔係一個罐咁形式。 通常都係粉 多嘅。早期嘅滅火通有嘅紅色有個白頂， 反轉噶嘛， 反轉係啦，要撞爆嗰包粉啊嘛， 用水用佢裏邊嘅壓力嚟噴出嚟啦。咁啊，乾粉色咧就大多數火警咧都啱使嘅，包括電火啦、易燃物體啦。咁噴出嚟嘅乾粉咧，其實咧都有一個唔好處嘅啫，就係能見度會比較低。現場咁你咧，如果你走嘅時候咧，辨別方向咧會比較難嘅，係啦。咁但係咧，你話對嗰個火嗰個位咧，其實就最好係用乾粉球，多數都係咁，係啦。咁啊，仲有一啲泡沫色啦，泡沫色就係易燃物體咧就 OK 嘅，但係電火就唔可以用佢啦。 會漏電 啦 ，short 電啦。 咁啊，仲有一啲就係滅火氈啦，滅火氈我都好少見有人用，其實通常都係因為一行到去都係攬嚿大嘢嚟到噴㗎， 仲有桶沙嘅，係 啦，有種叫沙桶。系啦，但系就好少有人用嘅，通常都系拿嚿嘢即刻噴啦，系咪先？但系我可以讲咧，沙其实应该系最好用 嘅， 因为以前我哋嗱我哋都曳嘅，我哋咧叫做节庆嘅时候咧都会煲蜡，我就通常我点煲嗱，虽然我煲蜡啫，但系我会喺沙滩一玩完就用沙坑有種沙冚咧，咁就永遠，因為你用水冇可能夠色噶啦，你燒嗰陣時係啦，咁我哋都會用沙嚿嘅。其實 你呢啲咧行為玻璃行為咧，我要譴責啦。 係， 雖然我都係個玻璃專家， 冇噶啦，冇玩噶啦，因為咧係真係以前真係好細個就有玩，因為當年就都仲未有咁普及嘅知識啦。 係啦，嗱有兩件事咧，雖然都 over 咗少少，我都講嘅。第一件事咧就係咧，如果大家係遇過火警啦，通常吸入咗好多嗰啲 濃煙啦。 浓烟咧，对于其实对于身体上面个肺同埋个肝啊负荷好大嘅。咁我建议大家咧都可以试下我哋嘅肝宝啦，帮助呢个身体嘅复原啦，呢个十分之好嘅。同埋咧嗱，卖下广告啦，我同阿 Albert 咧可能会喺不久嘅将来咧，会做一个节目咧，讲关于我哋细个甚至乎我哋嘅生活嘅点滴嘅。因为其实我同 Albert 系中学同学嚟嘅， 要出卖我哋嘅人生俾大家。 系啊。好，但其实我哋想邀请埋阿仙人做，但仙人咧一口拒绝，佢话呢度唔系老仙电视，我已经做到够啦， 太多啦 ，overload 啦， 因为真系好辛苦嘅，因为做节目好多时，我哋你见我哋一个钟头嘅节目咧，其实我哋系搜集咗成个礼拜嘅资料先做到一个中头嘅节目嘅，系啦，咁希望大家都支持， 大家体谅下， 血汗解封啦，咁继续支持我哋巴打台啦 ，subscribe 我哋巴打台啦，跟住就多啲介绍俾朋友睇我哋唔同嘅节目啦，先人术意啦，行有段股啦，老成独女啦，血汗解封啦，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 好，我哋够钟啦，好，要下个礼拜， 下星期五啊，同一时间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拜拜。